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三月两会如期而至，这应该就是全国一年一度的最大型的这个政治盛会了。昨天呢，政协是率先举办了一场记者会，那么吕新华新闻发言人，大家事先也都很期待今年会不会爆出像去年那种你懂的金句啊。去年我是在现场，他讲完这句之后呢，大家立马都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就记者呢在底下就笑起来了。哎，好像我们知道你说了啥，但是大家都懂得这个时间点呢可能还没到时候把它捅破，大家也好像懂得就点到为止了。哎，昨天也有一个亮点，我们来听一下。 我是香港凤凰卫视凤凰新媒体的记者。您好，发言人，您刚才也提到了政协对于反腐的立场和态度，那么有媒体就称中共的反腐风暴不会停滞，在最近呢将有更大的老虎落马，请问怎么理解这更大的老虎？谢谢。 首先啊，我要讲啊，这个政府啊，党和政府和我们人民群众啊，在反腐这个问题上，我说我们的态度啊是一致的。那么我套用一个、啊、这个网络这个热词，就叫啊，大家都啊很任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说没有分歧。 您说大家很任性啊？大家什么任性？ 啊，任性。 大家很任性。 态度很任性。哦， 大家很任性。OK。 态度。 啊。大家都很任性是什么意思呢？请问。 就是说，大家都支持啊，有老虎的话都把它拉出来，这个态度上大家都很任性，对不对啊 ？I would say the par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ctually adopt the same attitude when it comes to anti-corruption. So we can be said to be capricious in fighting against corruption, and we are entitled to be so, and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our attitude. 还有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啊，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那么这个作为一种猜测的话，我觉得呢，这个没有多大意义。那么老百姓，包括媒体，大家认为啊，如果有更大的老虎，一定要挖出来。我想这种心情啊，完全可以理解。所以啊，还有在反腐斗争中呢，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绝不封禁设限，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之王。铁帽之王，大家在网络上见过这个词啊，铁帽之王。 Over the past year， 这个翻译可他怎么翻啊？翻译。 好，这个吕发言人我觉得昨天很不厚道，他就一直在给这个翻译挖坑呢。 对， 后面那个铁帽子王还好，因为看翻译他有所准备，意思就是没有天花板，没有人可以逃脱出这个制裁，他大意就这个意思。但是前面那个大家都很任性，翻译也很迷茫，底下的记者们也很迷茫，我们在电视机前看直播 更迷茫， 也很迷茫。然后啊，怎么会这样？就是感觉上他跟翻译之间应该是有默契的哈。你是没见过就是这个场合会 把翻译都听到傻眼的这么一地步。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问题呢，是由谁提出来的呢？是由凤凰卫视的记者雷雨。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他连到线上，跟雷雨聊一聊，看看他昨天在现场的反应怎么样。雷雨你好。 哎，你好主播。 好，刚才我们又重温了一下昨天你在记者会上向吕新华发言人提出的这个问题。说实话，你在听完他的那段回答之后，你满意吗？ 哦，其实我挺满意的。 是吧？ 因为我觉得我提的这个问题还是挺尖锐的。 嗯。 那当时其实他以一个很中规中矩的回答给我的话，我觉得就已经完成我的目标了，我就已经很 OK 了。但是没想到他不但回答了，而且还是用一些网络热词来回应，可以说是造成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就是从昨天这个发布会刚刚结束，可以看到整个网络上就这个事件已经展开了热烈的大讨论。所以说整个这个效果来说，可以说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是非常满意的。 昨天在现场哈，就是在记者会结束之后，记者朋友们有没有聊到发言人的这个表现？如果说从回答问题的数量来说，似乎确实比前年要多，但是质量总体来说呢，大家是一个怎么样的讨论？ 总体来说，大家好像还是集中在这个反腐的议题上，还是就这个议题，就是觉得这次吕新华还是用了一些网络热词来回答这个反腐问题，还是让大家很意外的。而且效果的话，也是有令这个发布会这种严肃的气氛变得很轻松。可以说有一些媒体记者也是认为说，新华是展现了一种非常灵活的态度，因为他也提到了像香港政改的问题，还有台湾问题，还有日本问题，这些都是目前比较热点的，包括新疆这个暴恐。所以说他也是兼顾到了目前记者都很关注的这些热点，那么令每个记者其实回去也可以很好的完成一篇报道，完成就是这次两会的任务。 我知道雷雨今年是第九年跑两会了哈，那九年跑下来，有没有觉得今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我看到有些港媒的这个纸媒的记者，他们就发现似乎今年的这个安保要比往年更加的严一些，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雷雨？ 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前两天是到政协的驻地去找一个委员结果呢，其实像以往如果你和这些委员和代表有一个沟通的话，代表和委员可以直接把你领进去，然后你只要把身份证给门口的那个门卫就 OK 做一个登记。但是今年呢，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个两会的采访证件的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难进到驻地里面，你是要经过很多道的这个关口，然后甚至是上报给相关的这个当地这个安保，你才可以进得去。所以当天我也是用了很长时间，大概等了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我才最后进到这个驻地里面。 那你们猜测是什么原因呢？你说。 什么原因？可能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反恐的需要吧，因为目前反恐可以说是国际上都面临的一个难题，尤其是像两会这样重大的场所，一旦恐怖分子如果要是利用一些漏洞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比较这种轰动的这种效果吧，或者说是很大的这种伤害也有可能。所以我想最主要还是从反恐的这个角度来考虑。 那如果说开幕的话，大家有没有分析说今年的这个政协它有可能有哪些关注的重点或者说亮点？ 今年政协关注热点，大家猜测可能还是从经济方面，就是有这个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如何来转型，那么还有一些可能会涉及到民生的一些话题另外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环保类的，就比如说像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雾霾问题。而且据我了解哈，就是刚才提到这个经济方面，有一些政协委员已经就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如何来发展，包括这种雾霾的治理，提出了非常详细的提案，所以这也是下午这个会议应该关注的一个热点。 好，这个说到雾霾哈，这两天北京天气怎么样？ 北京天气非常的好，很奇怪，就 每年到两会哈，似乎这个天气它就会突然变得好起来，是不是？ 像那个凤凰卫视的评论员杜平先生，他就说，因为他也是看到台中的纪录片之后来到了北京，所以他就特别关注北京的天气。然后刚下飞机，然后第一件事就是先看北京的天空怎么样。但是让他感到很意外，就是说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确实是蓝天白云，然后这个空气质量还是很不错。尤其是今天北京的风很大。你也知道，一旦有风的话，这个空气质量都是很好的。 好。 每当有雾霾的时候，这个网友都是会说啊，我们要期盼风快点来吧。所以今天的空气也非常好。 好嘞，好，谢谢雷雨在北京给我们的连线，谢谢你，再见，辛苦了，拜拜。 再见，拜拜。 好，这个春雨你知道吗，其实我听的一个说法不是说网友说期盼风快来，说为什么每年到两会天气就突然变得好起来吗，是因为全中国最能吹的都来了。 确实，不过好像真的很奇怪，这两天北京的天气出奇的好，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朋友圈里晒。我在想这是因为这个雾霾，其实柴静的这个片子出来之后，但这个政府 雾霾蓝，不柴静蓝，应该是曾经叫 APEC 蓝，这叫柴静蓝。 对对对。 哎，所以这个今年的环保热点哈，这个不用去猜测，那肯定是大家会追逐的这么一热点，可能这也是官方乐见的。你看前期昨天我们还在讨论，不能说是阴谋论，但至少你看各方的配合，这至少是符合某一种需要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意识的。所以呢，我们也且看之后环保部会有什么新表态，记者会怎么问。 看到了这些一些热门的提案，像韩红这次他也是政协委员，他说他今年还会做一个提案，就是关于雾霾的，每年都会提。他已经连续几年提了雾霾的提案。 他应该给柴静发个短信谢谢他，是吧？ 对， 趁他这股春风吹过来。好，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今天还会有两位很重量级的嘉宾来跟我们继续讨论这个两会的问题。一位呢是凤凰卫视的著名的评论员吕秋陆威女士，那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二位呢分别说两个不同的这个角度，一位呢也是跑了很多年两会的记者，他对两会有什么样的期待。那另外呢张老师会跟咱们分析今年在两会之前正式开幕之前，也就是昨天吕新华的发布会结束没多久，他立刻就公布了军中反腐的第二波，应该是。 对， 所以这个也会让人很意外哈，说我们也是老百姓开玩笑的说，两会不应该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吗？在这之前公布那不是破坏团结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哈？我们等会儿听听老师的分析。好，三点换新闻，我们休息之后继续回来。好的，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昨天下午的这场吕新华新闻发言人的被我们说来是坑翻译的这么一场新闻发布会呢，其实可能外行看起来还是在看热闹，就是大家印象最深的也许就是关于这个任性的这么一个段子。但实际上呢，大家数一数他今年回答的这个问题的数量，我看有一些媒体就觉得，你看这是2013年的这个数量的一倍，因为当年是8个，今年呢是回答了16个，也比去年呢是多了2个，所以呢，这可见媒体提问的这个踊跃。有人觉得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反映这个发言人他显得更加的开放哈？那当然这是媒体的一家之言。我们接下来呢，跟这个吕秋老师聊一聊，听听他是怎么样解读的。我们知道吕秋老师呢也是多次参与这个全国两会的报道工作。吕秋老师好。 哎，你好。 刚才我们跟雷雨聊了一下，因为昨天其实看这个发布会最高潮还是在回答这个打老虎的问题，说大家都很任性。那如果你来看的话，觉得整场发布会有没有一些亮点，或者说最大的亮点是不是关于这个任性的问题？ 其实怎么讲呢，每一年的这个政协的记者会的话都是在预期当中的吧。刚才你有讲说从这个提问数量是不是能开出来更加的开放，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解读，就是说确实是媒体想要提问题的媒体很多， 然后呢，你也需要平衡各家媒体吧，所以这个把这个提问的机会增加一些，这也是有这样一个可能。 嗯， 其实从内行来说，我们最主要的做新闻来讲是全场，不管它多还是少提问的问题，关键是它的答案里面是不是有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那其实你可以预期到他肯定会问这个香港政改，但是似乎这个答案也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就你很难去从里面去揣测出一些有没有一些新的信息在里面。 嗯， 当然这也和政协的这个身份是有很大的关系。我记得唯一的一次，因为我自己做了17年的这个两会的报道，我记得唯一的一次应该是就是换届的时候，就大家非常的关心到底老一辈的人到底退不退下来，那这个发言人就有点说的比较漏嘴了，就大家可以猜测到里面有一些比较实质的信息。 嗯， 那其他的都很难。那至于说到说反腐这个话题的话，我会觉得其实问政协的发言人的话，他也确实是很难回答，尤其你问他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如果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根本也不是政协应该去下这样一个决心或者这样一个决定，他们只有这个监督和建议的这样一个角色，对吧？ 嗯嗯嗯， 所以我也比较理解他这样的一个回答。 对，可能这个人大的记者会大家值得期待的就会更多一些哈。那如果单单是从他今年的拿到提问机会的这个媒体分布来看，我比较好奇的是像中国妇女报、中国这个纪检监察报，或者中华工商时报，感觉并不是像其他媒体这般，比较的知名度高哈。那哎，你吕秋老师怎么 想？你两会的时候，两会的提问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如果大家做一个研究，把每一场记者会的这个提问的媒体拿出来看一下的话，经常你会看到有一些你可能平时不太留意的媒体会出现在提问名单上。 对，就觉得很有点怪。 对对对，大家会觉得好像有点点奇怪。 嗯，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呢，似乎又有它的合理性啊，因为他们所提问的问题又是和自己的这个行业又非常的有关联的。 嗯， 比方说纪检，那你可以知道它这个是属于纪检系统的，就有很多的是行业报章。那行业报章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提问也是跟自己的行业相关的，所以呢，如果你从这一点去理解的话，似乎又能够明白是为什么。不过话说回来，每一次这个提问吧，因为现在都是电视直播，然后呢，很多的媒体都非常的踊跃的想争取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一方面是想提出好的问题，那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媒体想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打响自己的知名度，所以呢，会让这样一个提问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而且发现现在大家自报家门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以前可能只是说我是哪家电视的，现在非得加上 网 站，这个什么什么新媒体是吧？ 也要是个凤凰听完还要加上我是 U Radio。 哎，还有一个就是外媒的这个哈，今年外媒只看到俄罗斯这个记者，其实这是不是也是因为中国跟俄罗斯关系比较好，所以就让咱们比较放心的媒体来提？ 其实是还是有这样一个，我想还是可以做一个研究的。 嗯， 比方说他一共公开的有多少场的记者会，然后大家可以算一下重复提问的媒体有多少，还是说不重复提问的媒体有多少。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你问了这一场记者会，可能你下一场再去争取的话，你就可能性比较低了。所以呢，这里面你自己还有一个 自己选择 的一个，对，就是你觉得啊，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我提的这个问题提完之后，我以后在下一场记者会的时候，会不会就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就提不了另外我想问的问题呢？所以这也比较的正常，那可以做一个研究。 对，再一个我还比较关心像吕新华发言人的他的这个表现，有人就觉得他的语言比较生动活泼，会用一些网络的热词，但是我感觉从电视画面上看，其实还是觉得他比较的拘谨，因为他很大时间都是在看着大屏幕，甚至觉得他背稿子都没背熟呢。会不会他自由发挥的空间不多吧？ 对对对，我觉得作为一个任何一个记者会的任何一个部委的或政府的发言人来说，自我发挥的空间其实都是不大的，尤其是这是指这个原则准则方面啊。那当然就是有一些发言人比较有个性的，可能他会在遣 词用遣句用词造句等等方面会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但是再怎么样的话他都不能偏离作为一个发言人的核心呢，就是他要坚守一条叫怎么讲呢，叫底线，或者说就是一个口径吧， 嗯， 口径， 口径， 这个口径是不可能变的。所以其实去年当他说你懂的时候，全场是觉得非常好笑。我当时注意到他所有的回答几乎都是前面有个iPad 的小屏幕，应该电脑的屏幕，应该是在看。其实每个发言人几乎都是这样子。当然，总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哎，他前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东西在前面。但是所以你懂的这个词，当时我们就在想，是他临时加出来的呢，还是事先已经是准备好这个，到现在大家都没有一个公认了。但是我会觉得这一次关于说都很任性，或者说这个铁帽子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有挺好的准备吧，因为也应该预期到大家会提出来关于反腐的这样一个问题。尤其如果说上一次因为是他做发言人，面对这样的提问还不太有经验，那这一次我想他身边的很多的幕僚或者是应该是预期到媒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问，做好充分准备了吧。 哎，所以这个翻译哈，有没有可能他们故意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话题去 我记得好像，对，我觉得其实以前也问过一些翻译，说比方说有的领导人比较喜欢讲诗词，那你怎么办呢？那他们就说，那没办法，我就翻译香港之前我把所有的这些唐诗宋词我都看一遍，然后准备一下。谁知道，就以防万一啊。那这个是可能翻译，这里面就有一个翻译和这个发言之间的一个沟通的问题。是已经是准备到完全的那么细，还是发言人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发挥的一些小发挥。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他是在这个口径之内，然后又做了一些发挥。但是我会觉得说，每一次好像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完了之后，大家都是围绕着一些媒体啊、公众，其实公众是跟着媒体走的吧，大家就会比较对这些网络用词啊，好像是更为感兴趣，然后就好像有点忘记了到底政协的记者会上实质性的有谈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没有铁帽子，那就是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人会在法律之下吧，或是在法律之上，那么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他的职位或者因为他的背景然后不会遭到这个法律的制裁。当然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解读。 是，那说到这个媒体的职责和老百姓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那我就假设这么一个场景，如果说吕群老师，您今年我知道您没有去北京报道，如果说您在现场，您会最关心或者最想提问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哎，这一下子有点问到我了，因为其实因为没有上会，所以忽然之间也没想过到底想问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看了一下网络，网络的一些调查非常有意思。在往年的话，可能今年如果说网络投票，民众对这个关心的议题的话，我看到排在第一个，拿人民网来说，它排在第一个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当然收入分配的问题，每一年两会，在过去至少这十年，应该每一年两会都是在这个最关心的三大议题之间呢。但是放在那么高，应该是就一两年的事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排在第一位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今年吧。那我觉得收入分配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解决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等等这样的问题，这里面到最后其实会导致到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的。因为我并不相信说收入分配不公，你仅仅依靠经济改革的话，它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会觉得，因为反腐的话，如果反腐依然也是三大关心问题之一，这也是每一年两会你会看到都会谈到的。所以我们每一年上去做两会，总有一个话题、一个访谈是会谈到如何反腐。但是每一年的反腐，我们谈到的都是一个问题，你要制度建设。所以如果真的问我，如果有机会去问的话，那就是关心到制度建设的问题。因为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摆脱外界认为现在的所有的反腐的工作会不会只是权力斗争啊，就像外媒说的权力斗争啊等等。那你只有 做了一些制度性建设的话，才能去让外界消除这样的一种猜测嘛。 嗯，好的，非常谢谢吕秋老师的点评，谢谢你，吕秋老师，再见。 好，谢谢。嗯，好，拜。 好，这个跟吕秋、陆威、凤凰卫视的评论员聊了一会儿。去年我们一块儿在北京采访，然后就发现确实姜老的辣，十多年，他判断问题和就拿一个这个记者会的这些问题的分配，或者说看怎么样看总理的工作报告和像政协主席的他们这工作报告，他会有非常精准的这个判断。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吧，去年不是有特别的情况发生吗，就是昆明的那个暴恐袭击，是恰逢在政协开幕之前，当时我记得开幕式就是那个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吕秋老师在我身边，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应该多一个仪式，什么呢，默哀。他说如果默哀了，这相当于形象上面他又会提升一层，果不其然，真的他们就加了一个默哀。哦，我当时觉得哎呀，真是你看厉害，这还是老记者的这个功力和他的这个判断不一样。 对，那也说明其实做政协的这些人，他们也是很懂得去包装自己的形象。 人家觉得是包装。 对，在关键时刻 人家是发自内心对生命的这个尊重。 嗯， 是吧？ 对，但问题是也得有人能看到这一点。有以前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大家都忽略了这些特别人性化的设计，说明这背后不光是记者姜有老的辣，可能在这个行政层也会有这些人，他们会现在越来越注重整个政协和两会的形象，包括这次大家都提倡这个四风建设嘛，反四风的建设。然后你看很多委员他们入住的酒店宾馆，把所有一次性的东西都换成了这种非一次性的用品，这样你走的时候还可以再重复。复循环利用，包括很多地方都安置了这个报纸和书籍的回收箱，因为每天委员们会看很多报纸和资料嘛，然后都有这种回收箱，你可以把这个资源再利用，你就看到很多细节上的东西，都能看到政协和人大它其实是一直在进步的，一直在紧跟时代，也响应国家很多的号召。 嗯，还比如说年年办两会，这两年的发现是越来越节俭了，是吧？ 对， 所以呢这些都会体现在非常细节的层面。那当然今天两会是正式开幕，政协的这个会期呢会持续到3月13号。那么人大的这个会期现在还没有公布，最后的总理记者会在哪一天？开幕呢是在5号。 对， 所以呢，在接下来的差不多2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热点值得去关注啊，甚至是去追逐，再去进行一些深度方面的分析。那还有昨天刚才说了，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磅的这么一个消息。这是让我觉得似乎是要刻意的去改变这个议程设置，别聊柴静了，是吧？刷屏都刷的烦死了，刷一刷郭正刚。 对，而且我觉得这还特别有意思，因为吕新华刚说完说反腐不存在铁帽子王，然后马上就有这个军队的系统的一个重磅级的人物，因为也不是他重磅了，是他的这个家世比较显赫，因为他父亲是非常高职位的一个军队系统内部的这个 直接说名字吧 啊。郭伯雄所以其实这个郭正刚这个消息一出来，我看到当时看到整个这个朋友圈，因为我们可能朋友圈里很多媒体人整个都炸锅了，说刚公布的军队的这个下马的人员名单有一个叫郭正刚，然后之后就看到财经网很快就出了一篇报道，叫做郭氏儿媳在军区土地上的烂尾生意。其实你也看到媒体人真的是对很多东西都很敏感， 对， 不愧是姜还是老的啦，在这个消息一公布对没多久马上就发了这篇文章报道，就揭露了郭正刚他的老婆在这个浙江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这我也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真的是互相呼应，就是在这个吕新华刚说完没有铁帽子王之后，马上就有军队级的重量级人物，他的这个子女，因为铁帽子王在清朝是世袭罔替的嘛，然后所可以说是我觉得这个点真的拿捏得非常好，就是包括这个人物， 所以他我理解的应该是一种刻意的议程设置，就是说我要改变舆论的这个方向和焦点。柴静的故事差不多了，就是已经是发酵 完了， 雾霾完了，都一亿点击了，让它自然的去发酵。就像昨天石飞克老师所说的是吧，两会是全国每年最重要的这个政治盛事，必须不能让一切人盖过两会的这个风头。 对， 所以呢接下来，但是为什么让这个郭正刚来盖过，来主导应该说打响两会的反腐败的这个第 一 枪啊，这个也是可以值得解读解读的。那等一会儿张立凡老师要来跟我们分析了，我们先来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来听听张老师的解读。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在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的前夕呢，发言人吕新华在记者会上说，人民和政府的反腐态度一致，大家都很任性的这个话音未落哈，官方中国军网随即就宣布了，包括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上将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刚少将在内的14名军级干部被查处。这个呢是继今年1月份的中旬公布16名涉贪腐被调查的高级军官以来，第二批被查处的军中高官。那么这一批公布的被查处的名单呢，主要是以少将为主，其中呢最瞩目的应该就是这个郭正刚了。报道就说呢，他因为涉嫌违法犯罪，今年2月份被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那有消息就说呢，45岁的郭正刚是在上个月10号被军事检察机关人员带走调查的，距离他1月14号第一次以这个少将军衔和省军区副政委身份出席公开场合还不到1个月。所以你看他这个时间点确实是安排的巧，这个事儿按理说是之前就发生了，你看是上个月10号，就过年之前就已经是有这么一事，但是等到现在才把它扔出来，看看这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哈。我们立刻来听身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的分析。 这个时机呢，现在看就是临近两会，我觉得临近两会的话呢，可能这个需要有一些个话题，一些个中心话题。那么我想这个反腐肯定是一个中心话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话题推出来。当然我们看这个前两天一直这个中心话题都是在柴静的这部片子这个穹顶之下，那么好像有点失控。所以我觉得现在推出这个军内反腐的话题呢，可能能够转移一下这个方向，我觉得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一次看呢，就是我对这个郭正刚的这个落马我倒已经不感到什么惊奇，因为此前已经有关于他的消息，甚至昨天好像消息还没公布的时候就有一群人跑到这个浙江军区门口去示威喊口号要求还钱，据说是涉及一个土地交易案，那么也是这个就是跟郭正刚和他的妻子有关。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反正迟早是要出来，但是这次出来呢，一个是选择的时机，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这个关键的时期，还有一点呢，就是会引发比较多的联想。那么郭正刚，大家就要想到郭正刚他后面还有什么人，或者是他的父亲是谁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会引起这个联想。还有一点我觉得我比较注意的是这一次下来的其他人，这个中间我们注意到一个是空军的这个将领开始有落马的，这个呢当然我们此前也看到在去年曾经出现过这个空中大规模的这个禁飞这个事件，到底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关于这个禁空的这件事情呢好像一直也有不少的传闻，那么这种传闻跟空军这次的落马之间有没有一定的联系，这个我不敢妄测。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这次有一位朱和平，就是成都军区的这个联勤部长，他被拿下。那么此人原来是 据说是前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的秘书，但是呢，同时他也曾经担任过47军的这个副军长，好像是他是从现在因为47军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带了，一个是我们知道这个薄熙来在他下台之前曾经跑去看，专门去看47军，因为47军是前身，就是所谓这个山西新军，那么就是他的父亲薄一波创立的一支军队，而这支军队本来是这个是国共合作的一个产物，就是说这个为阎锡山训练的部队，但是被薄一波给拉走了，所以这个本身这个在历史上他就有过这个逆反的这种历史。当然这个这一次呢，薄熙来事件以后，我们看这个47军此前也已经有一位这个成都军区的副司令员也是从47军出来的，他落马了，然后这一次又有一位，当然这次这个朱和平呢也曾经引发一些误解，就以为是朱德的孙子那个朱和平，但是其实不是，朱德的孙子是这个在空军指挥学院当副院长，他没事儿。但是这一个我觉得比较的值得关注一下，所以这次我看都是一些个少壮派军人，这可能也是让人不太放心的一部分人，因为这个老家伙们可能现在虽然位高权重啊，但是毕竟好控制，但是底下不是很好控制，所以我现在觉得整体上在彻底整肃军队之前，最高领导人不太会有安全感。 的确啊，刚才张老师说有很多人在浙江省军区门前喊着郭正刚还钱，其实这不是一种土地交易，是因为郭正刚的老婆他在这个浙江省军区的一个农副业的土地上盖了一个房地产，叫做中国五金交易城，然后这个城区呢它一直缺乏资金没有盖起来，然后很多人呢都是买了交了钱预售之后呢一直没有收到现房，最后大家就想退钱，结果就发现资金链已经断裂了，大家就查背后，忽然查出来这个事儿其实是浙江省军区它有这个郭正刚的参与，所以就大家都到军区前面去喊还钱，这个事情呢确实是就是说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很多这个当时购买的这些客户呢，他们也没想到其实背后有这么深的背景， 就是我看到有报道说他的那个五金城啊，招商差不多有2000户，负责项目的这个公司呢就收到商户的购店铺的这个款项呢超过了5亿元人民币，那报道就说呢占股90%的这一方呢是这个郭正刚的这个妻子，所以呢估计现在看上去哈，就是被媒体披露的是有这么一单事儿。那另外呢就是说到落马的这14名的军级干部当中呢，其实看上去大家最关注的是这个郭伯雄上将之子，也就是郭正刚，但是实际上呢最高级别的不是他，是有一位这个副大军区级的这个二炮的副政委，叫张东水少将。 对， 他呢也是在1月份的时候被军事检察院立院侦查。那其实我看南华早报中文网昨天在微博上流传着一条这个长微博，他们好像得到了很多的料，就讲到说解放军报在昨天下午公布的这个案情当中呢，第一条就是说到刚才张老师讲到的朱和平的严重违纪，那另外呢还有他们有一些线人，就是说上海有一个退休的前大校，就像南华早报说最近呢这个徐才厚和郭伯雄的2名前下属最近呢也在被调查，还有名有姓，是谁呢？是这个沈阳军区的前联勤部部长王爱国和兰州军区的联勤部部长詹国桥，但现在呢军方并没有通报有关詹国桥的这个案件， 那有一些军事专家他们就在那分析说，郭伯雄就任军委副主席的十年期间呢，一直都是徐才厚的上级，所以呢就猜得到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那当然了，网上现在流传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消息哈。那总而言之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吧，就是军中的反腐败的斗争的形势依然非常的严峻复杂，腐败活动减少了，但是呢并没有可能这个绝迹，可能真的是跟张老师所说，如果这个军中反腐他不稳的话，最高领导人他可能心也不会非常的安定哈。 对，其实像这次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张德水还有郭正刚，他们刚刚都被提升了军衔没有多少天，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在这之前可能军队的这个工作他做的还是非常隐蔽的，就是在调查你之前根本就不告诉你你有可能有危险，所以还是照样给他们提升了军衔。所以说其实军队内部可能真的也是正在紧锣密鼓的去排查这些有可能有贪污腐败行为的人，不管你的身份到底是如何，可能真的就像吕新华说的，没有铁帽子王，只有这个在罪证面前只有认罪。 好，这个我们再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还是来说回两会。虽然说反腐败发生在军中，反腐发生在政协正式开幕之前，但是毕竟两会十几天还有很多很多项的议程，相信虽然可能大家希望反腐败是成为大家关注的之重，但确实它还有其他很多值得大家同样关注的这个议程哈。我们等一会儿也请张老师再来谈一谈他对两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如果说他希望两会进行有些改革的话，最要改革的是什么？好，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紧接着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样谈他对两会的改革的这个期待的。 我想这次两会可能会比较侧重于一些民生的议题，那么一个是这个，毕竟这个反腐败搞了两年了，但是好像从老百姓来讲，就是改革红利都被贪官们拿走了，老百姓没得到多少好处，那么是不是这个反腐败能让老百姓也得点好处？这个呢，现在看直接的好处好像也拿不到，因为也不大可能说把这个罚没了贪官的这些钱就分给老百姓，这好像又做不到。那么到底这个老百姓怎么来分享改革红利？我想肯定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去年李总理他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我想今年可能两会上这个话题会比较多。那么当然此前我们看这个柴静做的这个节目啊，不管是现在因为有很多的这种争论甚至有阴谋论出来，我往往觉得就是一些民间的很好的话题一旦被官方接纳以后就会开始变味儿。那么这一次呢，可能这个接得太快了，就是其实环保本来是一个特别好的话题，但是呢由于官方这个急着接这个球，结果引发了民间很多的这个疑问，说这个中间是不是有阴谋了。所以我觉得从片子本身来看，我们觉得好像这个话题蛮正的，但是呢这个由此引发的这种后续效应是很难控制的。那么你说这个穹顶之下是这个大气的污染，那你说这个穹顶之上到底是什么东西？穹顶之上是宇宙真理吗？是我们党的这个管理出了问题吗？这些呢可能就会引发一些个议论。但这次两会我觉得，当然两会它肯定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所谓深化改革，但我觉得最需要深化改革的就是两会自己。 嗯， 因为两会的这个产生方式和它的这个运行模式来讲已经太陈旧了。两会本身来讲，就我们只拿人大来讲，人大的问题就是 1949年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这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普选产生这一点根本没有得到实现，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是两会老百姓没有选票，那么这个问题不解决，两会尤其是这个人大的合法性的依据实际上还是很成问题的。那么在这个之下你再谈什么参政议政，往往都给人的感觉就是走过场，你们就是给政府去年的工作盖一个批准的章，然后给政府未来一年的工作盖一个这个放行的章，也就是这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意义，就是两会本身需要改革的东西。还有一点，比如政协，政协现在说这个，政协的发言人说哎，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政协不是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但是我们现在大家看，其实政协还真是有不少腐败分子在那儿藏身。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政协一个是变成退休官员的养老院，然后变成一个富人俱乐部，变成一个明星俱乐部，它真正的参政议政的意义在哪里？然后呢，政协本身这些官员和富人们所进行的这会场内外所进行的这种利益的交换，我觉得它本身可能变成一个利益交换的场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协真正起到参政议政的作用，这个两会起到参政议政的作用，必须得有反对的声音，得有批评的声音啊！共产党一直是讲实事求是，讲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我们现在在两会上很少听到往往都是一些主旋律的声音，都是顺着说的，很少有能够提出质询的像当年这个台湾代表黄顺兴能够在这个人大的会议上提反对意见，这种情况我们很多年没有看到了。所以我觉得两会的改革，其实真正要改革的就是两会自身。 嗯， 两会今天下午就正式开幕了，那三地呢在接下来的10天之内也会推出3期关于两会的专题节目。首先是作为委员和代表应该如何履职，我们也请了港区的几位人大代表来谈谈他们当代表的时候这种经历。另外呢，还是关于一部法律如何在人大要通过，因为从法律的提案到最终立法成功真的是非常的艰辛，我们也来讲一下。最后呢是关于反腐，两会到底能为反腐做些什么，敬请期待。 其实刚才张老师最后举的那个例子哈，黄顺兴他呢当时应该说是1992年是人大的第一张的反对票，他反对的什么呢？是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因为他觉得前面的这个调研工作做得并不充分。好，感谢收听，拜拜。 我是春雨，拜拜。